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嘅。好，欢迎大家又嚟到旧市好啲，哇，争点几个名添啊！太紧张，因为咧今日两位重量级嘉宾，咁啊交代一下先啦。 重量级， 交代一下先啦，好嘛 ？Eddie Sir 而家应该飞紧翻嚟系嘛？佢开心啦，又去 日本啊？ 系啊，小日本啊，又即系 睇红叶。 诶，梗唔系啦，出卖 好似系出席呢个波多野结衣握手会。 佢係個單人嘅啫喎， 係啊，單多佢啊嘛。 哇，咁咪開心啊！翻嚟叫佢，喂，攞隻手嚟聞下先， 幾重口味啊？或者睇下有冇啲即係紀念品啦。 係啊，喂，嗱，咁今日咧個題目就冇之前咁輕鬆啦，講翻少少嘢啊，同政治啊或者我哋身邊其實有關嘅，就係新聞自由。咁新聞自由重唔重要咧？咁我問下兩位身邊兩位啊。重量級嘉賓啦，咁啊，當然啦，我左邊啊，唔使介紹啦，細良啦。咁另外咧，中間呢、這個嚇，唔、啊、知道大家認唔認得佢啦。咁啊，不如你自己介紹自己啦，好嘛？ 好，舊時好啲，各位嘅網台嘅朋友，打聲招呼先，你好啊，我叫 Joyce 啊，中文名就叫聶德寶。咁可能聽到我名姓聶咧，就覺得咦，好似曾幾何時聽過咁係。咁啊，姓聶嘅記者或者傳媒人咧，相對比較少嘅。咁啊，今日多謝啦，阿大 N 就請我今日嚟做嘉賓，就講下同埋細良一齊講下新聞自由嘅。咁小妹介紹我自己。嘅 background 先啦，咁我就喺外國係讀新聞傳理系畢業嘅，咁喺1997之前咧就啱啱翻到嚟香港，亦都可以做到參與呢個嘅回歸嘅採訪啦。咁之後就喺亞洲電視啦，來來回回都做過即係3至4年啦。咁之後又離開咗 media， 曾經就從事過公關啦，去過香港賽馬會啦、香港總商會啦，亦都去過貿發局裏邊咧做啲公關工作嘅。咁近年咧就回歸電視，啱啱咧就翻咗係就幫過曾經好短時間喺亞視咧就做呢、這個。亞視嘅新聞採訪部做嘅主任，咁而家佢就係一個自由一個傳媒人，咁所以咧今日都好開心啦，可以分享一下譬如依十幾年啦，即係啲採訪裏邊啲嘅辛酸啦，或者開心，或者其實值得我哋而家講新聞自由，其實幾時都可以講嘅，同埋我覺得今次都一個幾好嘅時間，因為而家係一個新聞嘅戰國時代，咁今年同出年嚟講，相信成個傳媒都有一個好大嘅生態上邊嘅改變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輕鬆啦，可能細良喺度都可以講下，或者大家 分享 下。 謙，我覺得最少啦，我覺得最少有150,000人認得佢嘅。 多謝多謝。 一點收視就有50,000啊， 冇錯。 咁亞視新聞就有3點收視啊嘛。咁啊，3×5就150,000咯。 哇， 咁啊，咁係我哋三個裏面知名度最高。 冇錯，今日呃 like 時候就到啦。咁啊，喂，講 多謝細良嚇， 講翻呃 like 先。咁而家我哋都有900多 like， 爭少少到1000噶啦。咁啊，多啲 share 我哋啲 link 啦，即係我哋。 好簡單啦，我覺得阿大 N 你就負責去種蜜瓜，我咧就負責去馬爾代夫。 好， 咁然後咧就 po 上去，咁就呃到 like 啦。 又係喎，即係 同埋咧唔準留言， 唔準留言，一定要朋友先留言， 係啦，係啦。 咁咁似我哋而家 嘅新玩法嘅資訊自由時代嘅新嘅 Facebook 嘅玩法， 新常態嘅 新常態呢叫做。 喂，你喺亞視做嗰陣時係。幾年幾耐之前我知道有專登問嘅。 嗱，我1997年咧就畢業時候翻嚟，我第一份工我就喺亞洲電視，我初時係做國際嘅編輯嘅。咁冇幾耐之後咧就轉咗做港文，係做即係跑新聞啦，咩都做嘅，即係死人冧樓啊、車禍啲政治新聞。咁 嗰時老細係邊個？ 嗰時我就係梁宇成年代嘅，唔知大家記得佢都係差唔多係第一代嘅。 即係吳晶係嘛？ 王晶應該比王晶仲早少少。 吳晶 係啦。 嗰陣時係嘛？ 我諗再做啲， 再封小平 嘅，係啦，因為封小平嘅時代，咁就梁宇成就係我嗰時新聞部嘅新聞總監嚟嘅，咁嗰時應該喺96、97嘅時候咧，亞視新聞都非常之都 OK 嘅喎。 嗰陣時好勁啊！你唔記得亞視曾經試過有呢個陸君子嘅事件咩？亞視啊， 係 就係當時因為報導呢個六四嘅新聞啊，受到呢個干擾啊， 冇錯。 咁結果就請辭啊嘛。咁裏邊有啲今日已經係獨當一面嘅人物啦，譬如盧永雄啦，李玉蓮啦，我記得嘅就係嗰啲幾個。 喂，嗰陣時有嗰啲咁嘅節氣喎。 有， 當然啦。 即係點解我就係想諗，一陣間我都會講啲 topic 嘅， 即 係 好似好遙遠咁啊，唔知點解。 但係喂，點解嗰陣時真係咯？有啲人會即係為咗 亞視六君子 咯，係咯，為咗理念而可以係，喂，我唔做啦咁樣。但係而家 仲 make 個 statement 添，我仲要集體。 同埋算係一個新聞界一件好里程碑件事，佢哋願意講，即係亞視最令人可能津津樂道嘅事， 唔係報錯江澤民死訊。 除咗呢樣咧，當然就係六君子事件啦。咁其實每時我哋新聞係嘅時，啲學生都會問啦， 六張相 係啊，因為到而家仍然都會記得 雙牌掛咗林斌啊。 所以其實當年我畢業翻嚟咧，都因為少少，因為啊嗰時候我喺加拿大讀緊書嘅時候，已經知道亞視喺依個新聞方面都有一個嘅即係 guts 啊。 即係你冇話啊？ 冇啊！我嗰時即係第一份工，我求職時候我自己自薦嘅，我寫信話我喺外國翻嚟，我好想入新聞。我諗一諗，未嗰時未諗過入 TVB， 我第一諗到個公司，我真係竟然係自薦嘅，寫信去 ATV。係 咪 ATV？ATV 競爭少啲，容易啲中啊！ 我又冇諗過，不過而且純粹真係嗰時候真係啱初出茅廬時候，好想一個覺得啊可以發揮到。咁嗰時會覺得，咦亞視可能亦都咁講嘅，可能我又冇講過娛樂台。咁當然當年同無線時候咧，大家都係個即係有得比較。 亞視新聞嗰陣時咧，我覺得唔止三點嘅，其實亞視新聞嗰陣 九七年， 九七年 之前咧，其實當然冇無線咁高，但係咧未去到九一啊八二之比嘅。咁同埋當時我覺得就冇咗張家輝嗰句金句。 我正想講， 明白明白，但係我係嗰時 啦，咁所以大家對亞視咧仲係係咪金錢台嗰陣時仲係 應該 換咗台輝未啊？ 換咗啦，換咗啦， 換咗啦， 即係你嗰陣時 金錢個死字， 唔係金錢台邱德根嗰陣時 有個頂噶喎嘛， 唔係金錢啦， 金錢 係啊，我即係金錢嗰個嘛， 亞洲電視邱德根台噶嘛， 同遠東銀行一樣啊嘛， 邱德根嗰陣時最出名就係規定嗰啲員工用幾多格廁紙噶嘛。 啊，講開遠東，我當年咧做暑期工做過麗苑嘅，咁你知哇哇 有咩？沖涼？ 唔係，唔講啦。 為咗唔通？ 差唔多啦。 哦 ，OK。 你知唔知佢新年俾咩利是我哋啊？犀利啦！ 麗苑 coupon， 遠東銀行5蚊，即係你唔開個户口咧， 亞視團拜都仲係。 有冇依個盤菜食咧？時候 亞視團拜都仲係俾緊遠東銀行嘅 coupon。 喂，爆爆內網啦！嗰陣時你收嘅係乜嘢？ 好多時候冇啦，已經轉咗啦，好，我嗰時已經太後期入啦，過曬啦，我已經冇即係冇經歷嗰個最光輝時間。 嗱，你又話你喺嗰時即係喺加拿大讀 我讀新聞， 讀新聞啦。喂，調翻轉，我而家問你啦，對住我哋呢個嚇小眾嘅電波都講下，問下啲家長，我哋好多都係家長嚟嘅。喂，你贊唔贊成啲細路而家再讀翻呢個全理系？ 啊，依個問題實不斷，每次我出去聚會嘅時候，啲朋友仔女開始已經可能入 U 揀科嘅時候，都話：喂 ，Joyce 作為一個即係前輩，你會就唔 suggest 我個女想揀 general 喎？ 你啲朋友個女咁大？ 係啊係啊，因為我啲行家，我啲行家已經啲女好大㗎嘛，啲行家係啦， 啲朋友啲行家係 啦，咁啲女可能啱啱讀完，即係準備會揀大學時候，咁佢哋都會問：喂，不如你問下 Joyce 睇下會唔會俾啲意見，進行啲我真係做過分享下。其實我諗十個期我都會覺得可能依你讀書嚟講，從一個 basic 嚟講，我覺得可以揀新聞系嘅。但係長遠嚟講，睇下你究竟係咪真係中意做呢個新聞。 我覺得就係咩啦？你建議佢好似選港姐嗰啲，你睇麥明詩都係啦，為咗帶個男朋友去競選區議會啦，咁就自己去選港姐，然後攞咗個知名度，即係佢又唔簽藝員約，又唔拍劇。 哇！咁又 可以從政，我估佢會從政。咁條路咪好快。你以前做以前因為其實做新聞，我估啦，都係一個社會比較認可，特別係六四之後，我覺得咧。香港做傳媒的人都有光環的，因為六四嗰陣嗰件事本身咧，對市民對記者嗰個印象是很好的，亦都係同回歸前咧，即係基本法起草一路中英談判咧，其實傳媒是推動香港的民主化其中一個角色嚟嘅，可以咁講。咁所以咧，就我估啊，九七前咧，我自己當時喺政黨做嘅，其實都好尊重，即係對傳媒工作嗰啲人咧，係有一個尊重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我唔知啊，你就建議佢哋 嗱，其實真係好坦白講，因為我諗應該係近呢兩年係坦白講係好多後生仔會問就係，因為佢好擔心第一， 因為劉俊圖啊， 係啦，俾人斬啦，當然啦，因為好坦白噶， 咁話馬榮成啦， 馬榮成佢俾人斬過，但係馬榮成嗰次俾人斬手好轟動啊，你知唔知啊？大家都知係邊個啊嘛， 講翻嚟先嗱，咁當然啦，揾唔揾到食呢個係好，即係一個好基本啊。究竟你畢咗業之後，我做傳媒，無論我做media 做記者或者同傳媒相關工作。我能不能夠買到樓結唔結得婚其實都是很現實的而家依輩依嗱以前嚟講， 即係會講咁講，大家唔想做。 係啊，我哋真係咁講， 邊度揾到？大家都買樓 喎。咦？點算咧？ 除咗去做賭徒之外， 咁其實即係實而家會現實啲啊。而家年輕人， 我覺得咁睇啦，我試下用嗰、那個外邊嘅人睇下。喂，其實就係話揾唔到錢都算。你都比我實踐到抱負或者理念啦。而家你可能做咗啲報道翻嚟，個老細望一望。你又唔係佢，心裏邊條蟲，你點知 講咩 啊？你估嘅啫嘛。咁呢啲喂，其實都幾窄細，即係 我就仲簡單啲嘅。我通常有啲人問親我咧，我就會話：你入到去新聞系，見到嗰啲老師咧，全部都應該係唔應該喺學術機構裏邊教書，因為仲係我呢啲年紀，我呢啲年紀應該係最當打嘅， 係 就係應該喺傳媒機構裏邊嘅。總採訪主任啊，執行總編輯或者甚至係總編輯嘅 level 咯。但係點解全部翻曬教書嘅咧？ 熱個 啊，你都好似有幫手教書啦，係嘛？ 咧我自己都有今日同一個喺浸會大學一個教新聞系嘅阿餅啦，李炳權都去傾過偈。其實真係發覺呢幾年我哋好多行家咧，都做咗好多都真係去咗唔同嘅一啲學術機構， 係啊，喺浸會好似都 係。喺中大。 中大。咁就潘達 培 中大 都係中大， 陳識之又係中大，我以前一周刊嘅同事。咁就真係最當打嗰批，全部都冇辦法留喺個行裏面，你諗下幾恐怖？即係馬田史高西斯變咗影評人喎，你諗下黃晶變咗政治評論員喎， 係而家係絕對係啊！ 佢兼職啫嘛，而家係， 係， 但係佢正職，當黃晶變咗正職係政治評論員嗰陣時，你就知道大鑊噶咯。即係而家就係出現咗個情況，咁你諗下，你點會鼓勵而家十幾歲充滿理想參加完雨傘運動嘅僆仔，仲叫佢去讀傳媒、讀傳理系？我覺得真係冇計嘅啫。 不過講一陣間，我都講個 topic 就可能用第二種生態，即係第一種方法去表現翻嗰種，未必一定會係 join 呢個嘅。我又唔係話悲觀到咁樣，不過就只係你有少少 background back up 你咯。如果唔係，你都幾頭赤，係咪先？頭先你講話買樓，真係諗都唔好諗啦。咩行業都唔使買樓啦。 如果買樓啦，或者你想能夠好好地有個比較穩定啲，因為呢幾年成日講，即係由我入行到而家之後，我都離開時候，我都同翻啱啱入行嘅啲同學仔傾，即係佢哋人工係等於我十幾年前入行嘅時候，即係多咗 at 可能一萬蚊鬆少少。 係 啊，一萬蚊入行嘅時候，咁你諗下， 有啲直情係仲係攞緊8000蚊、9000蚊啊，入職嘅新記者。係 啊。即係諗下喺而家2015年，而我當時係話係97年。 所以我見到阿方建儀咧喺節目裏邊咧教人煮餸啊，我覺得成個人生充滿光彩啊。 係， 明啊。 所以即係我覺得喂，講翻嗰度，另外一個就話新聞自由真係關唔關你事咧？嗱，我舉一個例子啦，今日啊，其實有啲嘢我聽其他網台啦，就講關於鉛水事件嘅。咁有一個做化驗師嘅女仔，咁好有蝦啦，咁啊自己走去化驗。咁得到啲結果咧，就唔係政府公布嗰啲嚟嘅，係比政府公布出嚟更 worse。咁而政府咧就專登將一啲figure 咧嚟話，你一個 test， 咁你起碼有過唔過 pass 定係 false 啊，係咪先？但佢真係完全係冇結果嘅。咁問你點解冇結果啊？冇咪冇咯。咁變咗其實如果傳媒係 OK。是肯將呢啲嘢報道出嚟嘅話，令到啟晴村又好，全香港所有受鉛水影響嘅人都好，都知道件事真實嘅話，咁你話關唔關你事 咧？咁你好簡單啫，香港經歷最嚴重嘅社會事件就沙士啦，係嘛？沙士嗰陣時諗啊，如果中國有資訊自由、有言論自由，就唔會等咁耐。係啊，嗰個事件嚟到香港，然後香港社區爆發，仲楊永強仲話冇社區爆發。董建華仲想撳住件事，唔想香港成為逆浮，大家睇到嘅其實結果即係犧牲咗幾多醫護人員啊，同埋普通市民嗰條命咧。所以我覺得嗰個係即係必然嘅。其實好似我哋食水、空氣，即係新聞自由。我諗香港人好奇怪嘅，佢哋唔係好覺，好似空氣呼吸咁。但係一冇咗嗰陣時候，你好大鑊。同埋你諗翻轉頭咧，如果你讀過香港嗰個傳媒史咧，你就會知道喺亞洲地區嚟講，香港嘅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咧係數一數二地有歷史地位嘅。譬如中國第一份嘅英文報紙，但當時有一份叫做 North China Tribune， 即係北華捷報；另外一份就係叫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係講緊過百年嘅歷史啊，即係德臣西報，然後跟住到呢個南華早報。 孫中山在香港搞革命第一件事就在陸羽茶樓對面就成立了一份報紙嘛 China Mail， 嗯， 中國郵報，所以我覺得這個如果你看回轉頭一路這麼多年以來即是共產黨就說他們怎樣怎樣偉大民族復興啊樣，但實際上你一比較你就知道香港的傳媒存在的歷史還久於共產黨， 嗯， 香港的報紙，啊，其實說那些即是對亞洲來說最叻曾經首屈一指在八九十年代的英文報紙是什麼呢就是南華早報， 嗯，那當然啦， 你看 ATV TVB 一路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包括北美洲我想你在加拿大讀書為什麼會回來香港做傳媒 我都是看亞洲電視新 聞都是受到那個傳媒即是還是一來就追劇啦二來就是看現在今日北美洲的華人還是在看無線新聞的， 嗯，哎呀這樣 即是訂閱有線當地加拿大的有線， 嗯， 其實很多人都是為了看無線新聞的 唔怪之啦，我去到北美嗰邊咧， 佢咪越嚟越倒退咯。 係啊，倒退啊， 越嚟越維穩啦。 係啊，啲藍絲為主嘅，仲要係啲上年紀嗰啲咧，係藍絲啦。即係其實藍絲冇乜所謂，呢個政治對待啫。但係你接收嘅資訊會直接影響到你個 mentality。 馬來西亞啦，其實馬來西亞、香港即係嗰個傳媒嘅影響力，大家唔好以為香港新聞自由淨係影響緊香港。 嗯， 其實佢係輻射喺成個 overseas 嘅一個 Chinese。華人的圈子 當然啦，你共產黨都是覺得那65年歷史 是啊， 那你想你不是有70年那個國慶啊有禮 不是咯，所以我就說你即我們好像掉以輕心很多時候就覺得，嗯， took it for granted 是啦，啊，即香港坦白說香港其實是一個很鬥泥的城市是吧，即 乜都沒有 乜都沒有就得阿群在那裡帶些鬼佬來阿群帶路嘛即香港 Bank 的標誌 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漁村發展到成為一個國際城市你想想它那個 glamorous 它那個魅力即我們覺得很多我們今天當然是不斷踩自己但你留意一下我認識很多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啊、或者北美洲的華人呢其實他們對香港是覺得仍然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城市 沒 錯魅力是怎麼來呢除了那些 ATV 的主播之外其實亦都係好多時， 此其一， 此其一，起碼都有三點， 係咯。 仲有咪咩咧？其實就係你嗰個資訊自由、 嗯、 新聞自由、創作自由。你諗下早期王晶嘅電影《我愛羅蘭道》啊，嗰啲即係點樣淫辱女性啊，嗰啲都可以拍得到嘅。然後跟住又即係 幾自由、啊、 TVB 嘅劇集裏面其實個意識好大膽。其實 TVB 早期70年代啲劇集， 《哈魯夜歸人》啊啲， 我記得我睇《風雲》啊，即係。薛挺三咧，佢哋成日唱嗰首歌咧，唔係風雲嘅無線嘅長篇電視劇， 唔係你嗰度，你講 林子祥外國讀完書翻嚟去新界養豬，哦、然後吳孟達就牛屎飛，想將土地轉手買丁權做發展商，嗯、當時七十年代拍 的，都已經係好。 咁其中一幕戲就係呢個牛屎飛就強姦阿黃杏秀，我嗰陣時一個小學生，你有冇睇過？ 我睇過，佢喺屋企度取景嘅。 是咩？ 原來我取景嘅， 係啊， 喺你屋企取景啊？ 嗰邊， 佢浴室啊，你嗰度嚟， 係啊，真係。 喂，大佬幾震撼你啦嘛？嗰陣時喺合家歡時段播出呢個黃杏秀被強姦完之後喺浴室沖涼， 係 嗰種嗰一幕啊！即係你諗翻轉頭，今日係冇可能出現嘅，其實， 嗯， 即係喺電視裏邊，你諗下個張寶仔真係我睇過喺食飯嗰陣時望一望， 哇！ 一時又咁，一時又古裝造型，好似呢、這個Johnny Depp 啊，定乜鬼啊？嗰、那個咁嘅。船長海盜嘅做， 你仲有睇無線噶？ 唔係我食飯嗰部電視喺我前邊，喺餐廳食飯嗰陣時被逼睇。 O K， 咁所以我就話係啦，嗰、那個新聞自由，我覺得唔係就係頭先我講，我哋話對公共政策嘅了解啊，對即係政府嘅監督、施政監督。其實香港成個喺國際裏邊嘅地位，包括喺華人社會，甚至喺中國，能夠一個咁蛋散嘅城市可以跑出咧。其實其中一個最主要，我覺得係同頭先我所講嘅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同埋新聞自由係有好密切嘅關係。 嗯， 你諗下，你通過外邊通過咩認識香港啫？電影啦，係嘛？漫畫啦，TVB 啦 ，ATV 嘅劇集啦 ，Canton Pop 啦，係呢啲咁嘅嘢嚟㗎嘛？全部都係，係啦，全部都係、嗯。其實我哋諗下， 唔到嘅 梅艷芳，你話佢 Top Queen， 其實佢唔係麥當娜咁嘅級數嚟㗎嘛？但係佢喺華人社會，佢就係去到嗰個地位可以。張學友其實佢。是不是真的呢個蘇營歌王呢大家心中有數啦、 啊、明白 陳奕迅大家當然唱歌 OK 但是不是真的去到呢但他正正是因為香港的歌性、 我都話都係我成日同啲朋友講，唔好妄自菲薄。我喺無論出差喺邊度咧，大陸咧，我喺去到天津啊、南京啊坐的士咧，無端聽個電話響咧，係可能係情人啊、海闊天空啊、陳慧蘭嘅千千阙歌啊啲。 哇！你知唔知我最文化 cultural shock 係咩咧？有一次我喺四川北部啊，一個紅原啊叫做，即係藏區嚟嘅，就紅軍長征嗰路線。 嗯。 跟住有個藏人上車，見到我係香港人啊，一齊唱歌唱咩？廣東話嘅萬水千山總是情。 1983年，用汪明荃嘅唱腔唱。 你諗下幾犀利？一個藏人喺個巴士嗰度，即係佢都識唱萬水千山總是情嘅喎。 即係等於上海灘，我到今時今日，我上個禮拜仲喺大陸嗰陣時咧，我住喺嗰條路咧叫南京咩？南京步行街。 嗯， 我間房就係永遠，我都係訂間嗰間酒店嘅。永遠啦，我朝頭早10點起身噶，知點解？ 因為咧唱歌。 唔係，永遠嗰度有個咧扮有個許文強嘅車喺度，然之後就喺度播《浪奔浪流》《萬里滔滔》。哇！由朝聽到晚，我就知道，起身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真係你話即係我睇少，我絕對唔會睇少。你點睇啊？亞視？ 你又講嚟翻亞視？ 我想你講翻亞視，因為我哋講得太多啦。你點睇啊？ 你講亞視邊嘅朝代，其實亞視都經歷咗好多。我九七時候其實真係講真真係喎，幾 powerful 嗰時咧，啱九七翻嚟時候，攞住亞視嗰支麥咧出嚟搏麥咧，即係你會覺得咧。 你加拿大啲同學仔會唔會覺得哇？ 啊冇喎，係 定係張家輝先， 係咯，係咯，定係邊種先？ 即係九七嗰時候嗰陣時 ，A 就張家輝，B 就好嘢。 真係揸住支麥出去搏麥咯，我哋叫做我哋做記者時候係啦，喺房時候咧攞住支麥咧，係好自然喺亞視咧一種親切感嘅。啲我譬如嗰時喺即係廣播度啦，嗰時就喺九龍塘，通常會攞落庫最近嘅，上落去就可以做搏咪，做啲街坊嘅，係咪啲民生嘅？咁我哋亞視永遠都係嗰位咧，啲人就好自自然嘅。其實啲人話可能問十個都冇得，我可能好彩啦，女記者去到，基本上好多都問，譬如問啊，你得而家加價，地鐵加價點？其實究竟亞視咧有一種好似即係少少係好親切嘅，咁啊嚟亞視會講咧，你嗰時你會覺得喺嗰時訪問咧，你會覺得都幾 powerful 嘅哇！ 嗱，其實 可以做一樣嘢， 因為我睇亞洲電視前身啦，即係麗的電視嘅年代咧。其實我一路都係睇麗的電視長大嘅，個原因咧就係最有創意嘅劇集咧，一定係麗的嘅。 因為你藥台啊嘛， 係啦，因為藥台特別係麥當雄、蕭若元嗰個年代咧，即係佢拍嗰啲劇嘅劇種啊、個題材咧，嗱，所以啲人對亞視有個好印象咧，唔係亂嚟嘅。 嗯， 即係除咗林伯恩個年代拍呢個《我來自潮州》三集之外，即其實係嚟自咩呢？其實係蕭生啊，其實蕭生都係麗的噶嘛。 喂，大家姐， 麥當雄啊，大家姐大狂魔啊， 十大奇案、 啊，十大奇案，大內群英啊， 哇，幾驚啊！ 天蠶變啊，你諗下，天蠶變徐少強唔拍，跟住變完之後變咗顧冠中都得， 所以譬如話亞視做一個新聞部咧，當時譬如你先你講到係最劇集，亦都有好多好輝煌嘅劇集，好好 creative 嘅，咁其實引致到喺亞視新聞部都有一個。即係亞視新聞部都會有一個個格， 即 係 嗰陣時未去到自暴自棄啊， 係一個好大家去， 即係覺得亞視新聞部出得去都要有翻個即係型嘅。 係即係就算我哋明知可能同無線可能喺器材方面或者某樣嘢都係有個係即係爭啲，但我覺得靠即係兄弟班搭救大家係啦，大家肯奮身去做。譬如話，我記得嗰時候我做緊真係加拿大大火嗰時，真係啱啱翻嚟。我記得我老細打俾我，喂 Joyce， 你去佐敦附近咧有單火啊，不過可能好碎料嘅。咁啊，好碎料，咁我唔知喎。嗰時候因為我啱啱已經係啱啱做完嘢，諗住翻咗嗰度，咁啊得乜即係得支手咪都冇 camman 跟我，因為嗰時搭地鐵翻廣播度，跟住因為我喺地鐵，咁我就你最近，不如你搭地鐵過去佐敦啦。我記得我上到去嗰時雨畫。嗰出口，我已經聞到好濃好濃烈嘅味道，咁我先出去就啱啱好就見到一個直升機， 就 喺上，係喺上高就喺， 跟住佢 嚇，係啊，即係嗰時嘅感覺，即係話得我哋，即係我諗我哋，我嗰晚通宵我瞓咗喺條彌敦道嗰度，成個鼻哥全部都係 黑 曬，咁跟住我哋啲同事真係24小時不停啦，咁嗰時仲係 pattern， 嗰時係做廣東落去。 白定安係救完火之後先去。 係啦，咁成個過程中咧，你好感到即係自己得哇，真係 powerful！ 因為我記得咧，亞視係第一個電子傳媒，嗰時可能應該啱啱開始有 cable， 有微波， 有無線未到。咁我同 camman 咧第一時間就啱啱好匯合咗之後咧，就孭住器材就爬上去對面大廈嘅水箱天台嗰度去影，因為嗰時候你知即係器材冇咁好啦。 你知亞視啲嘢都係比較好多嘢孭曬上，咁啊著咗少少高踭鞋，咁啊除咗去，跟住咧就爬上水箱度。其實嗰時係成面都係煙嘅，但係嗰時你會覺得咧好 proud 就話亞視一定要係最快最即係最快去做到，同埋嗰時全部冇而家有手提電話咁啊 send 條片咁啊翻公司，嗰時真係叫走帶，仲係用 VHS 帶。影完之後，跟住拎落去就係傳送翻公司。係啊，即係嗰時咧，大家都會覺得好 power 嘅，即係你喺個台做，器材唔好，人搭救。 同埋嗰時你係咪都好似有個競爭意識，就係話喺每一單新聞裏面要做贏 嘅， 做贏 之類。係啦，譬如話有嘅突發咧，亞視真係有少少即係命水。亞視喺幾單大嘅突發裏面咧，都係贏無線嘅。 嗯。 啊，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會覺得有時就係話喺某啲程度上，我覺得大家一樣。就係睇下你講緊記者，你夠唔夠搏，夠唔夠奮身？大家唔係話為咗嗰下，其實想贏。 同埋嗰陣時啲採主都唔會咁有呢啲政治嘅即係取向，要你做啲唔做，可能真係相對嚟講，你做啦。 其實就係一種專業主義啫，嗰陣時簡單好多，我覺得就喺單新聞裏面究竟大家邊個做得最專業？ 嗯， 即係譬如特發嘅鬥快啦，當然係拍個鏡頭，拍出嚟嘅鏡頭同埋個旁白做得好啦。或者是之後回去可以將它即再剪輯、 嗯、 然後做一個完整的再完整的報道、啊、我覺得那個年代呢、不理你是什麼台我覺得、 嗯、 弱台好強台好始終都有一個專業主義的個標準在、嗯、政治反而不是主導不是好像現在現在剛好反過來政治行先，然後先到專業，嗱、 嗯、 咁就大鑊啦。 咪即係好似嗰個差佬講，走出嚟話咩咩先聊者戰咁樣。 喂，大佬警察專業，大佬你陀槍啊！ 你有權力、有槍、有孖葉、有剩。 係啊， 你有權力， 你可以合法殺人喎、 啊。係啊，你如果話我去到見到現場，見到個差人咁喂喂喂，咁你又攞支槍嚟懟我，得唔得咧？咁其實呢啲喂，以前我估啊，英治時代，你試下咁樣個保安師即刻召個阿頭出嚟，喂，傾傾呢條友係咪唔想要長糧啊？ 而家冇噶啦，我話俾你聽，我就係頭先講嘅。而家當你個社會已經梁振英叫人唔好政治化，唔好政治化，即係最荒謬嘅，就因為佢主動將所有嘢政治化。 嗯， 咁你個傳媒如果係政治行先嘅話咧， 就 好多嘢就嗰、那個唔係你個專業主義嗰啲人會走啊， 咪即係去曬教書咯。 係啊，就去曬教，唔係佢頂唔順啊嘛。第二就係佢頂唔順同你困嗰陣時候，你會喐佢啊嘛。劉俊圖咪調走咯。调咗个中天祥过嚟咯， 咁啊点啊？ 系嘛，南洋商报嘅总编辑。 咁你认为实呢种情况系因为真系回归之后，领导人改变咗，或者系成个方向咁，令到新闻嗰种自由、嗰种专业性系慢慢走下 坡？嗱，我觉得咁样，我自己有个 observation， 因为我做过传媒，我做过政党，做过传媒，亦、 嗯、 都做过政府，协助政府处理传媒关系，即系我三个位做过去睇嗰件事咧。我覺得個倒退嘅原因唔係純粹係大家講話咩赤化、政治干預咁簡單， 嗯、 而係嗰個香港嗰個嘅能力倒退啊！嗱，以前咧，我頭先講話專業行先嘅意思係咩咧？譬如我政府做嘢，我都係專業嘅，因為我以前個位咧就係、是、我都同政府嘅新聞處嘅新聞處長嗰啲教授嘅，譬如韓新啊嗰啲，即係彭定康個下邊嗰兩個馬仔啦，即係呢個戴燕林同埋呢個黎偉亮。即是大細龜啦，咁同埋呢個 Mike Hanson， 咁嗱，佢就算佢要 sell 個古仔俾你咧，佢首先會 respect 你一個專業嘅記者，佢唔會當你係政府嘅喉舌先， 冇錯。 咁然後咧就揾一個大家都有興趣嘅 storyline 出嚟，即係話你可以專業上交到貨，佢、政治上都交到貨，個報導出咗街對佢有利，亦都唔會變成係一個一面倒嘅政治宣傳，因為佢係尊重緊你一個新聞專業啊嘛。就唔會出現而家呢個情況，就係咩呢？以控制消息放料嚟去做交易，完全達成一種咁樣嘅政治控制，就係、是、用放料俾你，咩某份報就係憲報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以前佢唔係嘅，以前吹風呢係唔係淨係吹一個媒體嘅？ 全世界噶嘛， 系啦，你做过记者你知噶。 我永远嘅时候，譬如话做预算案或者嗰时施政报告，我哋 lock 喺间房里边，大家全部嘅接得消息，大家你系咁多，我系咁多，唔会理多先。但而家唔系噶，某啲人唔知点解会喺之前已经有一啲嘢， 吓 出晒，即系有得点解会有咁大转变？ 呢、這个唔使专业主义，就总之你同政府嘅政治关系唔足，各种原因啦，系、良好嘅。你唔系一定红色资本嘅，总之你系良好嘅。是他愿意在艰难时间更好地协助梁振英的，他咪俾料你咯。嗱，以前你记唔记得？如果你有 lock up 嗰阵时咧、我记得我去嗰阵时咧 ，lock up 个 section 咧就系、阿林郑做，佢有个当值嘅官员喺度。 OK， 咁就你可以问佢嘢。佢就系做父母局嘅官员嚟嘅、父母局嘅 不知乜鬼嘢位啦，未去到最高級，唔係父母師。咁咧就你可以問佢解話，佢會解俾你聽。喂，呢個圖係咁，呢個數字係咁。咁咧就一視同仁嘅，係任何記者可以問你問佢嘅。咁但係當然你 lock up 就係你唔可以將嗰啲嘢報出去啦。 embargo 到一個時間先可以。 embargo 到開始讀啦，港督開始讀啦，你就可以報啦。就唔會話早一日某啲傳媒已經成份收到啊！而家你知唔知啊？如果唔係佢點？趕得切晏晝同步將佢印成號外，你諗下， 冇錯， 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 明白， 係嘛？即係而家我所知嘅就係佢根本上某啲傳媒係比其他傳媒早一日收到嗰份嘢。 嗯， 嗱咁啊大鑊啦！呢、這個就第一構成一個不公平競爭。 冇錯，啱。 第二就係咩咧？你幾專業都好，你冇個 source 嘅話咧，佢就用呢樣嘢嚟 manipulate 嚟個 media， 就你歸邊咯？ 嗯， 你靠我咯，你幫我傳達我哋呢方面嘅故仔，我咪俾料你咯。 喂，呢個都好同大陸 consistent 喎啲文化。 唔係嗱，以前英國佬你話係咪咁天真？我哋就係完全政治冇干預 media 咧，絕對不是。但英國佬就相對嚟講，佢係比較，我覺得比較 sophisticated 嘅，做得就係專業啊。佢哋嘅官僚都做得專業， 高手啲啦。 係啦，高手啲，因為咩咧？佢都係喺英國打滾咧。英國你處理，譬如保守黨政府，佢要處理，譬如《衛報》對《Guardian》咁啊，親工黨嘅點搞咧？喂，你唔可以就係話。當工黨是蘋果日報咁樣，唔准俾料，唔准往來，是唔可以噶嘛？你作一個政客，咁所以成個 training 根本就唔同咯，我覺得係。而家就唔係嘅，而家歸邊嘅要。 嗯。 同埋你做啲嘢，如果太肉酸嘅話，啲市民見到，即係唔係蠢噶嘛，都會知道。 嗱，真係嘅，我覺得即係。 但係而家蠢咗喎，啲人 係。我覺得即係我最尊敬下呢段時間對香港新聞自由嗰個係李國章啊。佢講出咗大部分市民嘅心聲啊！佢報紙冇人睇噶嘛， 而咩頭張家 輝嘅？佢越報導得多咪越大鑊？ 喂，揾啲網民惡搞下佢咧，整個嚇。 喂，唔係喎，真係我覺得佢係即係個偶像啊，簡直係。 所以佢得到一年免費嘅武大公嘅震動。 即係佢等於國王的新衣裏面嗰條僆仔啊！而家 嗱講得咁開心咧，咁啊俾少少時間我哋唞下啦嘛，點樣唞氣飲下酒，咁我呢間再嚟舊時好啲，再講翻我哋嚟緊嘅新聞之後有啲咩前途，好嘛？再見。 嗯，拜拜。